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长达3米的金色长枪出现在唐三右臂处，火焰流星虽快，却追不上他的身体。有蓝鹰皇右腿骨的增幅，唐三甚至可以和敏之一族拼速度，他的速度自然不是火舞他们能够想象。半空中的风啸天已经开始了他的疾风魔狼36连斩，看到飞来的蛛网束缚，他的身体骤然盘旋，锋利的翅膀直接挥去，试图将其斩断。以风啸天疾风魔狼36连斩的攻击力，面对普通的蓝鹰皇或许还能勉强斩断，可不要忘了，蛛网束缚会将蓝鹰皇的坚韧程度提升100%。他这一翅斩去并没有将其展开，而是蛛网束缚借助他的力量飞快向他身上缠去，打断了他的自创魂技。要知道蛛网束缚上可是有毒的，要是真的被束缚住，那接下来他也不用继续战斗了。无奈之下，风啸天只能暂停自己的疾风魔狼36连斩，身上的第五魂环瞬间爆发，一层强烈的青光从身上弹出，化为无数极其锋锐宛如实体的锋刃，爆成一团夺目的龙卷，将身体周围的蛛网撕得粉碎。那是疾风双头狼第五魂技龙卷锋刃。火无双因为唐三的不断后退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猛地停下脚步，双手在身前一圈一推，围绕在他身体周围那攻防一体的第五魂技幻化火龙咆哮飞出，直奔唐三追来。那火龙暴力极其惊人，快速接近着唐三的身体，甚至连唐三的杀神领域也无法驱除他的锁定。火舞也及时配合兄长，控制着剩余的火焰流星从两旁绕向唐三，不能锁定他就用自己的精神力去控制，效果同样很好。兄妹二人顿时将唐三置身于杀局之中，而那金光也就在这一瞬间释放，唐三的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爆发，金光一闪而没，火龙瞬间在空中凝固。不论火无双再怎么控制，他也不能动弹半分。而那穿透掠过的金光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直奔刚刚稳定住身形的风啸天。尽管那金光已经被火龙削弱了一半，可那极其锋锐的气息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还是带给风啸天窒息的感觉。他的疾风魔狼36连斩刚刚盘旋了一周，自问无法接下这样的锁定攻击，无奈之下他只能二次停下，第五魂技再次释放，凭借着精妙控制的龙卷风刃一波又一波的冲击，加上自身在空中的飞退，这才勉强将那蓝银霸王枪的攻击余威给消解。与此同时，唐三身前不远处那凝聚的火龙也伴随着同时爆炸大量火焰流星，在剧烈的轰鸣声中化为了一片火雨，而唐三却消失了。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正好在火无双和火舞兄妹之间，而且距离火舞只有一步之遥。火舞顿时大吃一惊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抗拒火环，而随着抗拒火环的释放，唐三却又一次消失了。这一次唐三再出现已在火舞背后，蓝银草直接缠绕上了火舞，尖利的小刺刺入皮肤，强烈的麻痹感顿时传遍火舞全身。此时火无双也已经反应过来，空中的风啸天也顾不上蓄力飞扑而下，锐利的翅膀直奔唐三劈下。唐三甩动蓝银皇，被捆了个结实的火舞像流星锤一般朝着风啸天砸去，绚丽的蓝金色光芒骤然从地面暴起，冲向唐三的火无双顿时在那蓝金色光芒的吞噬下迟滞了。蓝银皇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释放，而在下一刻，唐三已经正面来到了火无双面前，依旧是瞬间转移。蓝银皇与那绚丽的六环同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从手中砸下的昊天锤。火无双因为火舞被擒，本来就乱了方寸，护体魂力全部化为攻击力凝聚在双手上。虽然眩晕的时间很短，可当他清醒过来时，所看到的也只有那巨大的昊天锤。紧接着闷哼一声，直接被唐三一锤砸晕在地。这还是唐三手下留情了，如果是武魂殿的人，这一锤完全可以直接要命。 我的疾风魔狼36连斩 和五年前相比，已经进化到了54连斩，自问威力无穷。可威力再大的技能，也要能用出来才行啊。他既然连续3次强行打断我，还逼迫我用出2次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五魂技。好你个唐三！ 此时风啸天虽然接住了火舞，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舞在唐三的锤下昏倒。紫金色光芒骤然从唐三眼中爆发而出，风啸天大惊之下刚想闪躲，那光芒已经从他身边掠过，光焰缓缓从唐三双眼处收敛。 还要继续吗？还是你想再和我的乱披风锤法比一比？ 五年的努力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超越眼前这个人，向火舞证明我比他更强，娶他入门吗？可五年后的今天，失败的却依旧是我，差距反而变得更大了。 尽管火舞一脸的不甘，但他也知道刚才唐三已经手下留情了。那掠过的紫金色光芒是什么他不知道，但强横的精神波动还是让他感受得非常清楚。那一下不论是落在他还是风啸天身上都不会好受，尤其是自己身体的麻痹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。 史莱克万岁，史莱克必胜， 史莱克万岁，史莱克必胜。 马红俊的声音顿时令观战中如痴如醉的学员们回魂，顿时史莱克万岁，史莱克必胜的呐喊声骤然爆发，几乎传遍学院的每一个角落。唐三抬手抓起地上的火无双，在他肩头连拍几掌，用玄天功刺激他体内血脉运转，火无双这才清醒过来，看着唐三脸涨得通红。就算再不服气，他也知道这场比试他们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，这可是3对1啊。唐三见火无双站稳，这才走到一脸懊丧的风啸天和火舞面前，一根蓝银簧探出搭上了火舞的手臂，将注入他体内的麻痹毒素收回。火舞身体的抗性本就很高，在唐三的帮助下麻痹感很快就消失了，原本趾高气扬的四元素学院学员们此时都低下了头。 看来我这辈子是别想超过你了。 唉，如果小舞能够恢复正常，我不要这一身修为又如何？魂师的实力固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他才更加重要。 是啊，我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，何必因为这一场失败而抑郁呢？ 小舞怎么了？他看上去好像有点不正常。 风兄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如何？ 正有此意。火舞，你和无双先带着大家回去，我和唐三聊聊。 不，我也要听，让大哥带他们回去就是了。 那就一起来吧。 唐三怎么就60多级了？ 这么厉害。 火无双带着4元素学院的学员们灰溜溜地离去，史莱克五怪带着风啸天、火舞来到了他们居住的木屋。唐三又拉上了小舞的手，小舞的情绪也因此平静下来。火舞不时将目光落在小舞身上，小舞却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就像从未见过他似的。火舞的好奇心一向很重，想问却被风啸天用眼神止住了。在最大的一个房间，众人分别落座，大家本身也没什么仇怨，唐三又刚刚击败了他们，奥斯卡、马红俊、宁荣荣自然也不会再对他们有敌意。风啸天一坐下就向唐三说道： 唐三，你信不信之前与你们学院的学员动手并非我们故意挑衅，或许是因为你们史莱克学院天下第一学院的名头太响了，导致学员也傲气了一些。 那也不至于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吧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故意任由4元素学院的学员们挑衅，好引我们出来。 看来以前史莱克奇怪的光芒大都都被唐三遮住了，虽然没注意到这个奥斯卡也非同一般，不只是那股气势，就连心思也如此缜密。是的，我是有这种想法， 多年不见，一是想要看看你们的实力进步如何，另一个也希望通过你们来引荐一下贵院院方。现在弗兰德院长他们都不在，也就你们能说得上话了。 找我们引荐就是为了霸占我们的校区吗？ 当然不是。实话说，我们确实是看上了贵学院的校区，但却没有霸占的意思，只是希望能与贵学院商量一下，能不能给我们开辟出一块地方，我们愿意出钱购买，顺便也购买一些现成的拟态修炼地。你们也知道，学院迁徙后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再来，而史莱克学院在天斗城已是根深蒂固，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要是能够借助几分，我们也就更容易立足了。 那你们怎么不去天斗皇家学院那里啊？他们那里地方也不小，设施配备也并不比我们这里差吧？你们难道不知道，现在天斗帝国皇室麾下的魂师经常在我们这里接受集训？我们地方虽大，但要是你们四所学院一起进驻，也装不下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